重要法宝。 经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预计21号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会有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5%。 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总的来看，未来三天会有大风和降温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风，并且适当的增添衣物。在此期间呢，北京的能见度非常的好，对于交通出行还是比较有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二环的北向南方向，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车多，行驶缓慢；南向北方向，东便门桥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东三环的北向南方向，三元桥到国贸桥车多；东四环南向北方向，四惠桥路段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四方桥；东五环的南向北方向，小桥亭桥到远通桥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是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推出小牙齿大健康系列节目，为大伙儿邀请到口腔方面的专家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今天呢来说一说关于种牙的话题。今年国家卫计委提出三减三健，其中三健当中重要的一项是健康口腔。随着岁月的侵袭，很多朋友都出现了牙齿缺损的情况，这时候很多人被推荐选择种牙。种牙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种牙打钢钉会不会破坏周围牙齿的稳定呢？今天是全国爱牙日，健康加油站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推出小牙齿大健康系列节目，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特需特诊科主任陈素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种牙别被忽悠。 我刷我刷我刷刷刷，我刷我刷我刷刷刷，我上上下下，我前前后后，我仔仔细细，我轻轻柔柔，我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牙齿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好朋友。在全国爱牙日的今天，我们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种牙的话题。首先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特需特诊科的主任陈素。陈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首先要欢迎陈主任，有请陈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种牙别被忽悠。那我们国家卫计委呢，提出了三减三健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减油、减盐、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今天我们和大伙儿说的这个口腔健康，其实也是三减三健的内容之一哈。随着我们生活水平呢不断提高，我们的寿命不断的延长，有一些老年朋友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发现哎，这一口牙能用的特别多，假牙特别少。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呢，这个可能6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能用的牙没几颗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到60多岁的时候已经满口义齿，也就是说没有真牙了。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我这牙要是缺了的话，我到底是种牙呀还是做一个假牙呀？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啊？今天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大家伙关心的这些话题。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陈主任，关于种牙这个话题，平时您在医院接触的患者也特别多，大家伙最多疑问的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需要不需要种？能不能种？ 哦，这是大家伙最常问的。 对，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牙齿缺失的时候，有的情况需要种，有的情况还不需要种。那既然缺了一颗牙，我们肯定得想办法把它填上。那有种牙的方式，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有。一般来说呢，咱们正常的健康的牙列哈，有28颗牙，上下各14颗，它们组成了14对。那么牙齿呢，要行使咀嚼、发音这些功能。如果缺牙的话，这些功能就没法很好的完成。比如说后面的磨牙，如果缺了一颗，好像是缺了一颗，实际上对面那颗就失去作用了， 也没用了， 它也没有研磨作用了。所以这一侧缺了一颗以后，比如我们吃花生米的时候，这一侧就反映出嚼不烂了。吃芹菜啊，这些需要使劲研磨的食物，在这一侧就嚼不烂，所以会影响到生活的质量。因此呢，我们牙科医生会建议大家，如果缺失牙齿的话，尽量要修复上。而且呢，最好是尽快修复上， 好， 以免影响生活的质量。 但是这修复的手段有各种各样的。 是的。 到底什么样的手段才是适合您的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让陈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那今天呢，大家伙儿关于我们说牙齿方面，关于口腔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同时呢，我们也为大伙开通了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途径。大家可以通过腾讯视频、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的问答，而且题目啊是相当的简单。我们上下半段各有一个互动问答的题目，上半段的互动问答题目是种牙对于年龄有没有要求？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由北京口腔医院提供的一个健康大礼包，其中包括了一个口腔护理包，还有一个爱牙护齿小秘籍。我们上半段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礼物，下半段还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礼物。如果你想要获得奖品，抓紧时间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吧。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关注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今天是第30个全国爱牙日，在北京市卫计委举办2018年全国爱牙日北京护齿嘉年华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市牙防办专家最新公布了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北京市5岁儿童的乳牙开放性龋患病率在 55.7%。 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了解一下。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龋齿患病率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根据这个数据统计，有一半以上的小朋友都是有这个患龋的问题。 是这样，我也是咨询了专家。专家表示呢，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饮食结构的变化，比如说 吃甜食越来越多，就会导致我国儿童的这个患龋齿的这个发病率是持续上升的一个趋势。那据全国的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12岁的儿童患龋齿率由2005年的28.9%上升到了2015年的38.5%，其实这个上升速度还是很快的。那北京市的5岁儿童乳牙开放性龋齿的患病率，刚才主持人提到了55.7%，那这个龋齿呢，其实就是通俗的我们说牙齿烂了，这个治疗率呢还更低一些，30.9%，其实远远不够，但是就是这个治疗率还是全国最高的。那为了保护儿童青少年的口腔健康呢，北京市分别从2005年和2011年在适龄儿童当中免费开展了窝沟封闭和氟化泡沫这个预防龋齿的这种项目。那每年呢，北京市财政会专门投入专项的经费1000多万元，有300多个指定的医疗机构会服务这些适龄的儿童。那正因如此呢，本市目前人均患龋齿的从30年前的1.41颗降到了0.5颗左右，也就是每个孩子减少了近1颗龋齿，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主持人，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得注意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那么关于牙齿的误区，还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提醒家长和小朋友们注意的呢？ 今天啊，北京市牙防办的副主任刘敏说，其实很多家长都觉得小孩的乳牙是总是要换的，所以坏了不用管。其实他说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龋齿啊这种疾病可以引起孩子牙痛、牙龈，还有面部肿胀，甚至高热等全身症状。如果呢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儿童可能咀嚼的时候他就有一侧偏，那双面的就是两边的面部发育可能就会不对称。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龋齿如果长得不好的话，严重的话很会影响恒牙的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换过之后的牙齿的正常的发育和萌出。所以也是提醒家长和孩子，牙齿呢有3个好朋友，分别是牙线、牙刷和含氟的牙膏。每天早晚呢应该是用含氟的牙膏刷牙，饭后要漱口，少吃零食，尽量选择天然的食物作为零食，不喝或者少喝这种碳酸饮料。一年呢要进行2次的口腔检查，尽早的发现问题，然后尽早去治疗。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韩萌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龋病是人类口腔的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2018年9月20号，也就是今天，是第30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副主题则是护口腔健康、助健康体魄，享健康生活，旨在以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的关系为切入点，广泛传播口腔健康的知识，提高全民口腔的健康意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氟化的牙膏，在国家新实施的牙膏标准当中，对于牙膏的氟含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是因为氟化物是牙齿的结构成分之一，适当的氟可以使牙齿光滑坚韧、耐酸耐磨，从而有效的防止龋齿。但是氟含量过高或过低，则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牙齿的坚固性。如果想要预防龋齿，使用含氟牙膏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是我们要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容易吞咽牙膏，虽然没有儿童氟中毒的报道，但是含氟牙膏摄入之后，对于儿童的身体牙齿还是有一定伤害的。所以说提醒家长，4到6岁的小朋友应该在家长指导之下使用牙膏，并且每次用量一般是黄豆粒大小。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特需特诊科的主任陈素陈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种牙别被忽悠了。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问陈主任，如果缺了牙到底该怎么办？陈主任说了，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把咱缺的牙给补上。我相信大家伙儿可能对于这个缺牙补上最常听到的应该是镶牙和种牙这两种方式哈。那也想问问陈主任，这镶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技术，种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它俩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呀？ 嗯，好的。这也是个误区啊，种牙其实是属于一种镶牙的方式。所以它是 镶牙的一种。 对，是镶牙的一种。那镶牙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这个牙齿没有了，连根都没有了，拔除了、 我要把这个牙缺的牙补上，补上这个空当，需要一个假牙放在嘴里啊，这样呢就是一个镶牙的过程。那它一般分成三种形式， 嗯， 一种形式呢是活动的假牙，可能大家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镶过这种过去的活动的假牙， 嗯， 是患者可以从嘴里面自己把它取下来， 嗯，我们要带两个钩一样的东西， 对，然后每天晚上要把它取下来，刷好以后泡在凉水杯里啊，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靠口腔医生把这个假牙粘在两侧的牙上，就是缺牙两侧还有自己的牙，那么通过一些处理可以把这个假牙粘在两侧的牙上，粘上去了自己是拿不下来的，我们这叫做固定修复或者固定镶牙。 嗯， 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跟两边的牙没关系了，缺牙的这个地方不是牙根没有了吗，但是下面有骨头，我们在骨头里种一个人工牙根，在这个人工牙根上接出一个牙冠来，这个就是种牙了。 嗯， 所以种牙是属于镶牙三种方式之一。 哦， 嗯， 但是大家伙平常说到镶牙总觉得好像是第一种这种、我们说做一个活动的义齿， 嗯， 但其实镶牙是一个我们说大的范畴、既包括了活动义齿、还包括了固定义齿、同时还包括了种 人工牙根上接出一个牙冠来，这个就是种牙了。 嗯， 所以种牙是属于镶牙三种方式之一。 哦， 嗯， 但是大家伙平常说到镶牙总觉得好像是第一种这种、我们说做一个活动的义齿， 嗯， 但其实镶牙是一个我们说大的范畴、既包括了活动义齿、还包括了固定义齿、同时还包括了种牙的技术。 对， 那这三者之间或者说这三者比较有孰优孰劣之分吗？ 没有，还是看病人自己口腔的状况。 嗯，得看适合什么。 是的，适合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活动假牙，它就要求，首先这个，比如说是有挂钩的这种活动假牙，要有健康的牙能够挂得住这个钩。 嗯， 如果没有健康的牙了，那可能牙齿都没有了，我们只能镶活动的全口假牙。 嗯， 它也是靠吸附力可以吸在口腔里，当然它的使用效率就稍微差一些了。 嗯， 可能太硬的食物、太韧的食物就咀嚼不了了。 嗯， 固定假牙呢？也是有很高的要求，前后两个牙是要有很好的很强壮的牙才能够让它们固定上， 嗯， 然后修复这个缺失的牙齿。如果一侧已经没有牙齿了，那靠单侧来固定是比较危险的。 哦， 嗯，所以呢如果做不了活动假牙，做不了固定假牙，就可以考虑种植。 嗯， 但是种植也是有限制的，如果下面的骨头量不够，我们无法用其他的手术的办法把这个骨头补出来的话，那种牙也是无法达到的。 嗯，也就是我们说活动义齿、固定义齿和我们种牙的技术其实都有自己的我们说 适应症、嗯、 而且不是说孰优孰劣，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嗯，是的、 是不是像我们说这种活动义齿、固定义齿的价格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便宜、如果种牙的话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确实是价格差异比较大，总体来说活动牙是最便宜的。如果缺牙以后我们等三个月开始镶牙的时候，活动牙很快就镶上了，价格也比较便宜。当然它的体积比较大，需要每天摘下来清洁，但这清洁呢虽然表面上是麻烦，但有时候恰恰是它的一种优势。 嗯， 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很彻底的清洁好，这样呢对一些有牙周炎的患者活动牙可能更适合一些。固定牙呢也是镶的比较快，缺失牙以后三个月我们可能把前后两个牙稍微预备一下磨小套冠，然后两个冠之间是靠固定的方式连在一起，最后整体装上一个牙桥，使用起来呢也很舒适，跟自己过去没有缺牙的时候体积一样，不像活动牙体积那么大，异物感强。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前后两个牙我们多数是要磨牙的。 嗯， 有的时候因为磨出量比较大，可能还要杀神经、去神经处理，因此很多患者可能就不太考虑这种方式了。但如果恰恰是前后两个牙比如说过去是坏的牙，经过根管治疗了，正好需要做冠的话，那固定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不需要去做种植了。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自己的优势存在。 然后呢，我们选择适合自己的就行。为什么这么问？是因为现在的的确确有很多我们说这种口腔诊所，有一些老年朋友叔叔阿姨去了之后，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推荐赶快种植吧，种植牙特别的好，种植牙又不伤害旁边的牙，种植牙的这个技术又非常的成熟，而且我们这是立等可走，今天来了种完立马就能走，这叔叔阿姨哎呦这么好，就是价格有点贵，算了吧，为了健康就忍了吧，种吧，结果花了好多的钱，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缺牙的情况都适合种植这样的技术。所以说我们说种牙还是有很多的这种陷阱在里面，我们得擦亮眼睛哈。今天也让陈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在以后如果要选择种牙的时候，可能得从多方面来衡量，比如说什么样的是好的，真的是越贵越好吗？那陈主任也跟我们说说种植牙的这个价格哈，因为我听过有贵的能好几十几万的说要种牙，也有便宜的说几千块钱就能种。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我们说口腔诊所也看到过这样特别大的价格差异，这真的是我们说是一分价格一分货吗？还是说有的时候的的确确有这种虚标价格的嫌疑啊？ 我们公立医院嘛，一般是明码标价哈。种植牙呢，根据设计的不同，根据种植体数量，还要根据上部修复结构，所以它最后总计的价格每个病人之间差异是很大的。种植牙呢，可以理解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在骨头里面，这个人工牙根，这是一部分，它几乎占了价格的一半。还有一部分呢是从人工牙根穿出牙龈，是一个我们叫基台，像一个金属桩一样。上面呢是修复的会是牙冠。对，所以牙冠也是一部分费用。这三部分费用加在一起构成一个种植牙 的 价格。对，像您刚才说的十几万呢，可能是存在这种情况，比如说全口都没有牙了。那么全口种植的时候是有很多种植体。然后上面会有一个复杂的修复体，这个修复体的加工技术有的时候可能会相当高，需要计算机辅助设计去冷切削加工，相当高的一个加工精度才能保证这个修复体能够完全就位在种植牙上，所以它的价格可能会高。当然了，种植体不同的品牌之间价格差异是很大的，这个很像汽车，因为汽车的品牌它对应的价格是很不一样的，对，所以这样大家就很可能会比较好理解，因为种植体呢，从材料、从它的加工精度，还有表面处理技术，厂家是不一样的，确实是有好的植体系统，所以它就会比较贵，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贵，那也有比较一般的处理的植体系统，那它就会比较便宜， 所以说大家得根据自己不同的这种情况，然后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就行。 这点也像选车。 对，大家选车哈。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推销的人员会告诉我们说进口的这个我们这是进口的种植牙，所以价格比较贵。也想问问比如说进口的种植牙和我们现在国产的种植牙区别大吗？他们的各自的优势都在哪儿呢？ 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种植牙呢，它牵扯到一个整个工业系统，往往是工业强国，那么做的种植牙，它的这个加工精度会高一些，比如说这个种植牙吧，它实际上是主要是钛，有的时候是钛的合金，那有的时候是纯钛，那一般的钛呢是比较软的，只有经过很复杂的加工工艺才能让这个钛的合金变得很硬。那这个技术呢就是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手里掌握。那么我们国家呢现在也有自己的种植体系统，总体来说呢还处在这个中下游水平，就是从加工精度还有表面处理技术上来讲，可能还是一些相对来说老牌的工业发达国家处理技术会更高一些。 这中间的的确确存在着差距。 对，存在着，这是需要我们追赶的地方。对。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其实在选择适合自己种植牙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价格。他跟您说这个价格这么贵，你得问问他，比如说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啊，用的这个我们说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我们这个技术你到底给我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是不是真的操作起来特别复杂呀，不要认为贵的就一定是好的。 嗯，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哈。我们上面的呢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种牙对于年龄到底有没有限制和要求哈？其实很多人对于种牙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真的有见过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这个种牙是不是就像埋一个种子一样，慢慢的等着牙自己长出来？这种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它对于比如说年龄，对于身体的条件有限制吗？ 种牙呢，实际上是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它是钛的金属啊。目前来说发现唯一是钛这种金属可以跟骨头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钛做成一个像牙根一样的像螺丝钉一样的这么一个形状拧到骨头里面。那么一开始呢骨头对它会有一点轻微的排斥反应所以呢它一开始是不能够承受很大力量的。慢慢呢身体的骨头会跟这个钛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新骨会跟它结合在一起，这时候它就能够承受力量了。所以呢，种牙呢是我们要先把这个人工的钛的种植牙钉放到骨头里，让它长一段时间，然后才能给接出来，做冠修复。所以呢，它不像是一个种子会有形状的变化。但是它确实需要一段时间让骨头跟它结合在一起，才能承受更大的力量。 所以说这有点像这个，我们先把一个螺丝拧到我们的这个骨头里，但是螺丝上面呢还有一段是露出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再做一个牙冠，就像这个我们说我们牙齿如果是取坏了做了一个牙冠一样，只是这个牙冠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大一颗完整的这个牙齿， 它是直接跟种植体连在一起， 对，然后呢把它拧到我们说露出来的这半截螺丝上，这个时候就完成了一整颗牙的种植。 对， 那它对于年龄，对于比如说身体条件，像一些老年朋友比如说有高血压心脏病，到底还能不能种呢？咱先卖个关子，下半段为大伙揭晓，因为上半段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伙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到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种植牙齿对于年龄有没有要求呢？大家伙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特区特诊科的主任陈素和大伙来说一说种牙，咱别被忽悠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紧张，是谋是从事，是尊重，是亲身历史。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我刷刷刷，我上上下下，我前前后后，我仔仔细细，我轻轻柔柔，我快快乐。 健康加油站，活力长相伴，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是全国爱牙日，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特需特诊科的主任陈素陈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种牙别被忽悠。今天呢也是我们为大伙儿推出的小牙齿大健康系列节目的第二期，大家伙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牙齿的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今天呢为大伙儿准备了两份有奖互动问答的奖品，分别呢是北京口腔医院提供的口腔护理包和爱牙护齿小秘籍。那么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个大礼包。如果你想要获得奖品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种牙对于年龄有要求吗？我看了一下，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不是特别多呀，大家抓紧时间哈，现在还有机会，赶快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下半段呢还会有一个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我们稍后和大伙儿来说。那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陈主任，上半段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没跟大伙说完、对于种植牙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跟大伙说了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就像我们说种一个小钉子在我们的这个骨头上，上面呢再把我们的牙冠连接上，这就是我们的一颗种植牙了、它对于我们的年龄或者说身体条件有要求吗？ 有要求。年龄呢不应低于18岁、因为在18岁之前颌骨还在变化，整个颜面部还在生长，所以这时候种植钉种到骨头里它是不会继续发育生长的、因此随着颌骨的生长它可能跟前后牙之间会出现缝隙、所以一般来说18岁以下我们不考虑种植。但是高龄的，特别高龄的人士哈，可能我们也会比较慎重。比如说80多岁90岁这种身体相对来说慢慢虚弱了，然后口腔护理的能力变弱了，那么因为种植牙是需要后期维护的，尤其需要自己维护，所以我们会结合他的身体情况，所以太高龄的我们会比较慎重。其他的情况呢就是健康人群是没问题的，像您刚才提到一些比如说高血压呀、 糖尿病啊 过去呢曾经被认为是种植的禁区，但是现在随着很多研究的大数据的这个累积呢，高血压不影响种植的成功率。当然在种植的时候我们需要适度的控制血压，毕竟种植我们要把种植钉埋到骨头里，这是一个小手术，那么手术呢就需要打麻药，麻药里面会含有升血压的成分，如果您血压在手术的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可能会 有风险存在， 一定的风险。对，糖尿病呢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它容易感染，还有呢它这个种植以后种植钉跟骨头结合的会慢，所以我们也要求能够考虑种植的这个患者最好控制血糖，把血糖控制到一个合理的范围，这样在种植的微手术期间再结合抗生素的应用，相对来说就会安全一些。那么有的呢比如说中老年的妇女会服用一些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这种药物呢整个大的学名叫双磷酸盐，这种呢会影响骨的代谢，包括一些肿瘤的患者，那么他们为了控制这个后面肿瘤的复发和转移也会服用这种双磷酸盐的药物，这种患者那么就不太考虑种植了，因为种植以后种植钉跟骨头结合会出问题。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种植牙对于年龄对于身体条件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对， 我们也提醒比如说像一些叔叔阿姨，如果您有这种我们说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啊，在种之前您得跟医生交代一声，说我有这个基础疾病，然后呢让医生看看您现在比如说血压控制的条件或者说身体的条件适不适合种植，咱有没有在一个稳定的周期。 我还想强调一下，就是吸烟的患者 啊、 我们会比较慎重。 哦，吸烟的连种牙都会有影响啊。 对，因为吸烟的会影响局部的血液循环 啊、 也会影响骨的代谢。所以呢，如果您是一个每天吸烟超过十支的人，那么种植之前是要把烟限制在十支以下的 啊、老烟枪也得注意。 对，要限烟，一般我们要求限烟一个月 啊。 种植完了以后，这三个月之内哈、最好也是限烟在十支每天以下。这样呢，等到最后相关的时候，您再恢复您这嗜好。 好，所以说我们说抽烟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咱能戒还是尽量戒了，连种牙都有可能受到它的影响哈。其实也为大伙儿揭晓了我们上面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就是种植牙对于年龄有没有要求呢？其实是有要求的，我们的大部分朋友都说没有要求，但其实是有要求的哈。我们的编辑告诉我，上半段回答正确的幸运听众名字叫做亮亮，亮亮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还有姓名以及邮寄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我们的奖品寄给您。那下半段我们依然和大伙准备了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那这个题目呢也是比较简单哈，想问问大伙种植牙它需不需要定做呢？在上半段的时候，陈主任告诉我们说，种植牙其实有三个部分，有牙冠，有中间的我们说连接体，还有底下的这个种植体。其实我们说这三个部分共同组成了一个种植牙。那种植牙它需不需要定做呢？只要这三部分当中有一个需要定做，我们就把它算到会定做、需要定做这个范畴里面。您觉得需不需要定做呢？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您的答案到底正不正确呢？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继续邀请陈主任为大伙来揭晓。那接着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伙上半段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L 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两年前种了一颗左下的后牙，想问问这种种植牙需要怎么维护，需不需要定期检查。哦，这可能是很多我们说种了牙之后的朋友一个困惑。这种了牙毕竟不是自己的牙，这个时候我们需不需要特别的去关照它、维护它？它有使用寿命吗？ 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必须要维护。种植牙能够有很高的成功率哈、实际上我把它比喻成一个四个接力棒的长跑。第一棒呢是我们要选择比较好的种植体系统。第二棒呢就是我们要选择经过很好训练的大夫。第三棒呢就是您种牙的时候种植区域的骨头条件啊各个方面条件控制的比较好。比如说这个牙周炎的控制啦，骨头的量够啊这些。第四棒呢实际上就是靠大家自己长期的维护。这个维护呢就要像比天然牙还要更关注的这种态度去维护它。因为种植牙现在的表面处理呢很先进，它可以让骨头很快的长上去，但同时呢这种表面处理细菌也容易附着在上面。因此呢我们要控制种植牙周围这些软组织的健康。就是牙龈的健康。如果有细菌在上面，那有可能会感染种植体，种植体也会感染发炎的。叫种植体周围炎，这会导致最后种植失败的。所以呢第四棒这个长期的这一棒是交到了广大患者的手里。我们需要维护，那维护呢最好是使用牙线、电动牙刷或者是水牙线冲牙器这些。天天要维护。另外呢医生也要参与其中，至少每年要复查一次。在复查的时候医生会检查周围是不是有炎症，是不是有可疑的感染。要及时清洁。 好，那复查的时候也想问问，比如说种完牙之后我们不是建议大家说每年最少清洗一次牙齿，我们说洗牙。这个对于我们健康的牙齿很重要。对于种植牙来说这个洗牙能洗吗？这是第一步。第二是这个我们说洗牙对于种植牙会有伤害吗？ 种植牙的洗比较特别，天然牙呢我们一般是用超声的器械，这是钢制的哈。来清洁牙齿的表面。但种植牙呢因为它是钛做的，相对来说呢它的表面处理要越光滑越好。暴露在上面那部分。 所以呢，我们不能用一般的这种洁牙的工具。 哦，它得有特殊的洗牙工具。 用特殊的，一般我们是要用这个碳纤维的，或者是这个硬塑料的这种工具来清洁， 哦， 而不能用普通的这种钢制的洁牙工具。 嗯，那也就是说，洗牙首先明确了，肯定是有必要的。 嗯， 即便是有种牙，我们也得每年最少清洗一次。 嗯， 洗牙有必要，但是洗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对，要注意。 啊，所以说有种植牙的朋友，我们也提醒您一下，我们爱护自己的口腔，我们维护口腔健康，每年定期洗牙的时候，您得跟医生提前说一下，我哪颗牙是种的牙，让医生在洗这颗牙的时候先给您避开，然后用特殊的工具来帮您清洗。 对， 嗯，要不然可能我们说这种普通工具把这牙磨花了，到时候更容易有这个细菌啊、菌斑啊附着， 是的， 反而更麻烦。 嗯， 好，继续来看，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携手医生想问问，说如果每次刷牙都是固定的一颗牙出血，那么是不是这颗牙得了牙周病啊？还是因为自己现在口服抗凝药物所导致的牙龈出血呢？想请教一下您。 嗯，可能更多的还是这个牙局部的因素，如果只是它出血的话，有可能它上面有牙石，这种机械的刺激啊，导致牙龈感染，容易出血。那建议呢，到口腔医院，比如牙周科大夫，或者是找 看看 一般的对牙周专业的医生去看看。 嗯，好啊，美妈想问问，说因为龋齿拔掉了，有一颗大牙啊，20年都过去了，一直没把这牙给补上，就想问问你，现在牙间距已经变窄了，还能现在考虑镶牙吗？这个镶牙的范围比较广哈，不管是我们说活动义齿、固定义齿还是种植牙，现在还能做吗？ 总会有办法哈，但种植牙它实际上是对两个牙之间的距离有要求的，最低是7毫米。 哦，种植牙有条件。 种植牙有条件，因为种植牙跟两边的牙之间必须有一个安全的距离。这个安全距离每侧是1.5毫米以上。 哦，就是不能挨得太近。 对，不能挨得太近，太近是要出问题的。同时呢，种植牙本身它也有一个最小的尺寸，一般是3毫米以上。所以呢，至少要留出7毫米的间隙来。 把两边的空留出来，还得把它本身的体积留出来， 才能不放一颗种植体。 所以说种牙这个如果变窄的话，咱得看看符不符合条件。那如果选择比如说活动义齿或者固定义齿这种形式，行吗？ 活动义齿是可以加工出来的。固定义齿呢，因为两边牙要磨小，所以这个间隙可能也能够做出来。 而他说是一颗大牙，如果是最后一颗牙，是不是我们说这种固定义齿也没办法了，因为它只有一边有牙，另外一边是没牙的。 对对，固定义齿不建议做单端的，最好是两边都有。 具体情况哈。 嗯， 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问百草园，想问问专家这种。种了牙或者说这种假牙应该怎么清洗？用牙刷牙膏，刷不彻底的话，用清洁片好不好？他这个我估计可能问的是这种活动假牙，可以摘下来的。现在有这种超市卖这种专门的清洁片。像我们普通的这种活动假牙的话，牙刷牙膏清洗不行吗？必须要用专业的清洁片吗？ 如果是针对活动假牙，它的主要的外面的成分实际上是树脂。然后里面会有钢制的支架，一般来说我们只需要用牙刷在这个凉水冲洗的情况下把它刷干净就行 了，刷干净就行， 不要用牙膏去清洗这些树脂表面，会把它磨花，反而容易存色素和积攒牙石。假牙清洁片呢，对于新做的活动假牙不建议用。用过一段时间以后，比如您戴用一两年以后再用假牙清洁片，不是每天用，每周用一次也就差不多。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腐蚀性。我们主要是为了保护假牙表面的这些树脂材料。 好，这个我们说陶叔叔85岁了，打来电话也是咨询关于这假牙的问题。说现在满口的假牙已经佩戴了20多年了，每天3顿饭饭后呢，都会取下来刷一刷再戴上。想问问，这个时候是应该戴上啊，还是应该放在水杯里泡着？晚上刷干净之后，是泡着好啊，还是自己戴着好啊？ 凡是活动的假牙，患者可以自己摘下来的，都不建议晚上戴着。 都建议晚上把它泡着 取下来。对，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因为晚上睡眠的时候我们不受抑制控制哈，口腔的活动可能比较异常，有时候可能这个活动假牙会脱落。那么在没有意识状况保护的情况下，脱落的假牙会引起呛咳等危险。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刚才说了，这个活动假牙大部分表面是树脂，树脂材料呢喜欢 凉的和湿润的环境 啊、哦， 所以放在凉的自来水杯里，对维持它的寿命会好。在口腔这种湿热的环境会加速它的老化。 嗯，所以说、嗯、这个陶叔叔晚上睡觉之前把它刷干净，泡在水杯里比较好。嗯，美妈想问问专家，说正常情况之下，如果这种固定的烤瓷牙寿命是多久啊？做了这种烤瓷牙是不是就不能做合瓷了？其实很多种牙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我们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介绍，它是用一种金属放到我们的骨头里，那做完了以后会不会影响我们做什么核磁啊、CT 啊这些我们说影像学的检查呢？ 嗯，口腔的材料有这么几种啊。种牙的材料呢，下面的人工种植体是钛的， 嗯， 相对来说在核磁里面会有一定的微影，但是微影的范围比较小， 嗯， 我们之所以在做核磁的时候考虑这些材料本身呢，可能是跟它微影有关系，如果微影太大会影响到我们做核磁的一些诊断，那么在口腔材料里相对来说引起微影比较大的是一些骨骼合金啊、就是活动假牙的支架成分 啊、 或者是一些金属烤瓷罐或烤瓷桥里面的内罐成分，这些微影相对大一些。的种植牙的钛微影相对比较小。所以种植牙如果是下面是钛的，那上面比如说是氧化锆的这种，总体来说微影比较小。 没有太大的影响， 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有一些情况之下，我们说这种我们放进去的，我们说种植牙还是会对核磁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不看颅底的话，应该影响不太大。对、毕竟还比较远。 它的影响的范围是比较小的。 影响范围比较小。 好，刚才不是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已经20多年了没镶牙、然后呢，这两个牙已经变近了吗？其实还有听众朋友啊，其实问的有点类似。有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现在有一颗牙掉了，这个时候呢，是直接种牙呢，还是说再等等？因为旁边的牙也有松动的情况，等都掉了一块种比较好，还是说现在先掉了一颗先种一颗，等旁边那一颗现在虽然活动了但是没掉，等它掉了以后再去种，到底什么样的这个顺序，或者说我们缺牙了到底是立马种啊，还是说等等然后一起种啊？ 总体来说这个判断是比较复杂的。种牙呢我们一般不考虑局部区域，而是考虑整体。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病人呢，掉了一颗牙，但边上牙有松动。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掉的。如果是牙周炎掉的话，说明他口腔里牙周炎的状况已经比较重了，牙齿已经自行脱落了。那这种情况下，立刻去种这一个牙是有很大风险的。我们应该先把牙周炎控制住，控制住以后再判断口腔里还有没有其他的牙需要先行拔除，因为有些牙齿可能经过牙周的治疗还是不好控制，它反而是一个感染源，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要拔掉了。最后我们会看到底拔了多少个牙，因为拔牙的数量比较多，那时候再评估到底是种好啊还是做活动意识好啊。 这个就是 会比较复杂， 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然后来选择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到底是种。但是反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听众朋友，其实种牙并不是说我们掉了一颗牙立马就应该去把它种上的， 是的， 得综合评估我们全体口腔的健康状况，然后再选择什么时候来种它。我们下面的互动问题啊，是问大伙儿我们的这个种植牙需不需要定做。其实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在一些口腔诊所都看过这样的广告，说这个我们的是立等可走，也就是说去了以后他立马就可以给你看，今天去今天种今天就能走。也想问问这个陈主任，现在这个种牙真的可以做到这么迅速吗？他需要定做吗？还是说真的有这种统一的这种罐，我们每一个人去了以后把它种上就行？ 这个问题也有点复杂啊。种植牙呢，如果我们把种植牙看成三段，种在骨头里的是一个种植人工牙钉，然后穿出牙龈软组织这部分呢是一个我们叫棘台，像是个连接体，上面这个冠呢是跟缺失牙这个间隙相吻合的一个冠。如果从定制的角度来讲，冠肯定是要定制的。然后连接体呢，有时候因为种植牙的位置的差异哈， 位置比较特别， 嗯， 那么为了镶好这个冠，可能我们需要定制一个连接体， 嗯， 但种植牙本身呢一般是标准的，每一个种植体系统它会提供不同型号的， 嗯， 那么大夫根据您口腔里面骨头的量来决定是什么型号的种植体， 嗯， 这个呢倒是成品的， 嗯， 像您刚才 说埋在骨头里的是不用定做 的， 是的， 这个是有统一的， 嗯， 但是我们说连接体和上面的冠， 嗯，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嗯， 冠肯定是要定做的， 是的， 连接体根据有些朋友需要定做， 嗯， 有些朋友不用， 嗯嗯嗯，那么现在可能大家经常看到的这种广告哈，就是当天种牙当天有牙 当天走， 对，这个技术是有的， 嗯， 而且往往是用在全口都没有牙的情况下，我们全口刚才说了，比如说半口有14颗牙哈，不意味着我们缺了14颗牙要种14颗牙，我们可能种4到6颗，顶多8颗可能就够了， 嗯， 那么上面有一个整个的修复体把它们连成一体， 嗯， 像编一个栅栏一样， 嗯， 这样呢可以大大的减少费用，因为我们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了，所以当时种完以后我们当时可以给一个假牙，这个呢也是可以当时制作出来的，是由种植医生包括技工啊，修复医生一块儿合作做出来，这当天也是可以完成的。 嗯， 虽然操作起来很复杂，耗时很长，这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这个牙呢是临时的，不是最终永久的。 哦，嗯，最终永久的还得我们后期再去装上。 对 对, 对，因为像刚才说的这种全口种牙的话，当时有一个牙，我们是要求渐进复种啊， 嗯， 一开始呢，可能第一个月只能吃很软的流食，对，第二个月呢是吃软质的食物，第三个月呢才偏正常的偏软的食物， 嗯， 然后逐渐过渡到正常的比较硬的食物， 嗯， 这时候我们才能做一个最终永久的，那时候绝对是一个定制的假牙。 好， 对，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再听这个广告的忽悠，说我今天种， 嗯， 今天就可以走，然后这个牙就是你以后固定的这个我们说种植牙了， 嗯， 肯定不是这样的， 嗯， 每一颗种植牙的牙冠其实都是需要我们量身定制的， 嗯 嗯。好，那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答案也为大伙揭晓了，我们的种植牙是需要定制的，因为最少牙冠这个部分它需要每一个人去定做它， 嗯， 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下半段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选出来的幸运听众名字叫做丽丽，丽丽也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地址和我们的联系人姓名发送过来，节目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奖品邮寄给您，那最后也请陈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口腔医院挂您的号， 我们有一个全口种植的多学科诊疗号，应该是每星期二星期四，好像 周二周四， 对，周二周四， 好， 大家根据这个医管局网上这个信息来挂就行， 通过我们的这个京医通的平台114的挂号平台， 嗯， 可以提前挂号哈， 嗯嗯， 也再次感谢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伙推出小牙齿大健康系列节目，为大伙邀请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敏刘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拥有一口好牙从生活的细节开始，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